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智力有声制作。第571集，王爷的奶爸生活六。此时下边的辽兵已经都被擒拿，众人抬头就见燃烧着熊熊烈火的船顶上，赵普横扫一顿正削过那大个子的脖梗，大个子脖子破了个口子，血流如注，一头栽倒。赵普一脚踩住他头，将盾牌往屋顶上一插，看着下边目瞪口呆的众人。多奇张着嘴看着，赵普虽然刚才用的是盾牌，但他使的却是刀法，而且是非常精妙的刀法，还是练巨大斩马刀的刀法，谁教他的？多奇脑中突然闪过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下意识的倒抽了一口冷气。八王爷抱着小赵真远远看着，小赵真拍着手，而八王爷则是面色苍白，因为不远处黄色的伞盖已经到了。一顶明晃晃的轿子在众人身后不远处停下，一位公公撩开轿帘，里边的人没露脸，不过明黄色的红袍还是能看到，似乎也在望船顶上的赵普。只是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那船顶上的黑衣孩子吸引了，没人注意到他的到来。正在这个时候，就听有几个被擒的辽人突然高喊了起来，喊的还是不怎么熟练的汉话，叽里咕噜大致的意思是说汉人永远打不赢辽人什么的。只是他话没说完，赵普抬脚一踹那盾牌，盾牌飞下来拍了他一脸，众人就下意识的一皱脸，鼻子扁了吧。果然盾牌落下，那辽人一脸血，脸都拍平了。赵普将脚下那个大个子也踹了下去，拿过那个包袱对下边的辽人晃了晃。 哦，哎，你家大王想要铁呀、让他来啊，小爷出银子给他打一口最好的铁棺材。 下边众人鸦雀无声，一起盯着屋顶上那个小小的身影，火光映衬的他两只异色的眼珠明亮又妖异。只见赵普突然笑了，咧着嘴露出一口白牙。 嘿，只要他有胆子来，就打得他娘都不认识他。 说完赵普一跃下了船顶，与此同时士兵们突然欢呼了起来，还有人在高喊他是九王爷。包拯和庞吉又去看八王爷，就见这位少年王爷双手将赵真交给黄公公，赶紧跑过去将人群簇拥中的赵普拉了回来护在身边。包拯和庞吉又转眼看那顶轿子，只见轿中之人的脸色隐藏在阴影之中，明黄色的龙袍之上只看得见一只手正缓缓地转动着拇指上的一个扳指。这时有一声尖哑的声音传来， 皇上驾到。 在场士兵这会儿也发现赵恒来了，齐刷刷下跪山呼万岁。赵恒在轿子里坐着良久才开口， 九弟真是了不起。 禀皇上，这次都亏了数月班的庞吉和包拯出谋划策。 庞吉和包拯对视了一眼，八王爷是把功劳推到了他俩身上，以帮赵普开脱。 哦，那都要论功行赏才行。 说着赵恒对身边的公公招了招手，那公公拿了一个托盘过来，上边有两样东西，左边是一堆金元宝，下边压着厚厚一叠银票，右边是一枚墨玉的玉佩，卧虎的形状。八王爷看了脸色就更白了几分。 九弟，这里有1000两黄金赏银，还有一枚虎符，这虎符可以调动皇城之中精兵1000人，这里差不多正好就有1000兵马吧，你要哪样 赵恒声音之中带着笑意，显得很慈祥。赵普就感觉霸王爷死死抓着他胳膊往左边拉，但赵普的双眼还是忍不住往右边那枚虎符上看。霸王爷身边众多影卫都十分紧张，赵恒轿子后边的侍卫都拿着兵刃，虽然在外人看来只是皇帝在赏赐小赵普，可在明眼人看来，这一次抉择是决定赵普生死的选择。就在气氛僵持之时，黄公公拉着的小赵真突然挣脱了他的手，小跑着过去。别看他年纪小，但他步子还是跑得挺稳的。众人都一惊，赵真跑到轿子旁边，仰着脸看自己的父皇。赵恒看着爱子微微一笑，不过他身体不好，所以轻轻捂着嘴，生怕传染给幼子。他膝下皇子是不少，但大多染病早夭，只有这六皇子十分健康，养在八王爷身边，被照顾得很好。赵真伸手抓住那公公的袍子，踮着脚像是要托盘。那太监有些茫然地看了看赵恒，赵恒轻轻点了点头，太监弯腰将托盘递到赵真眼前。赵真伸手一把抓住那个虎符，回身跑了。众人都不解地看着这个还差不多是奶娃的小皇子的举动，就见他跑到了赵普眼前，将虎符塞到了他手里，然后一把将他抓到身旁，回头瞧着轿子里的赵恒，依然是那样一双大眼睛瞧着人，依然好像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这孩子是傻的还是天生的淡定。包拯和庞吉双眼盯着站在赵普身前拽着他衣袖的赵真，双眼不自主的就亮了几分。良久的沉默之后，就听到轿中传来了赵恒的笑声，他笑了好一会儿，点头。 好，从今日起，这里的一千精兵就听命于赵普。 那一千精兵也觉得有趣，不过他们倒不觉得听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子有什么受辱或者不靠谱的地方，特别是看到了赵普刚才站在船顶的样子之后。上是雏形，但龙虎之姿已现，凶兽虽幼，獠牙却利，他日必能威震天下。赵恒又叫包拯和庞吉明日进宫听封赏，就让人起驾回宫了。等皇帝走了，码头的人也渐渐散去，八王爷才长出了一口气，他紧张的胃都疼了，赶紧凑过去捧着赵真的脸亲了一口。一旁赵普挑了挑嘴角，蹲下伸手对着小赵真，赵真踮起脚尖抬手拍着他的手一下，啪一声脆响之后，俩小孩就对着笑，八王爷无语地看着两人。随后赵普将虎符塞进腰包，对着后边那一千士兵勾了勾手指。 哎，走了，从此以后你们就是我赵家军。 一千士兵整肃好跟着赵普走了，八王爷在一边点头。 赵家军，哼。 但是想了想，八王爷又觉得不对，抱起赵真就追。 哎，你才四岁半，你要那么多兵马干嘛？ 训练好了以后打仗去。 打什么仗？长大了够去太学读书。 八王爷追在后边，赵普在前边甩袖子。 我才不要做书呆子。 包拯和庞吉跟在众人身后一起走，包拯突然抱着胳膊凑过去叫庞吉。 哎，胖子。 我是微胖。 包拯瞅了一眼他微微有些圆的肚皮，忍笑。 你看到九王爷有没有一点点感动？做官也不一定只是为了权钱和势的。 哼，人各有志。 包拯眯起眼睛，两人正准备下一轮互掐，就听到身后有声音传来。 两位爷要求子汤吗？ 两人愣了愣， 一起回头，才发现挡住了人家做买卖的茶铺，于是往一旁让了让，就见茶铺上放着两份茶汤，一份是蓝边碗的，只剩下两碗了，后边挂着块牌子，写的是求子汤，而另一边满满一桌十几碗都没人动过，红边碗的后边的牌子是求女汤。那卖茶的老婆婆指着剩下的汤， 两位爷正好一人一碗求子汤喝了吧，日后成家立业，儿孙满堂，很灵的。 包拯就见庞吉突然伸手拿起了一碗红边碗盛着的求女汤，咕嘟咕嘟喝了起来。 你想要个女儿啊？ 庞吉喝了一碗又去拿一碗，然后回头看了一眼远走的赵普他们，笑了笑。 我想要个女儿，最漂亮最漂亮的女儿。 想要九王爷做女婿啊？现在生来不来得及啊？ 庞吉嗤笑了一声，回头看的却是远处八王爷肩膀上的小赵真。此时赵真正对着他和包拯挥着手，依然是特别淡定，傻乎乎不知道在想什么的样子。包拯看到了也对他招手，庞吉回头掏出一锭银子来给那老婆婆。 这茶我要了。 说完包拯就见庞吉搬了个凳子过来认真喝求女汤，看到包拯嘴角直抽。 你有病啊胖子，喝那么多茶水干嘛？ 哎呦，你这个书生赶紧念书去吧啊，不要打扰我诚心求女。 包拯摇着头走了。庞吉喝了一肚子求女汤，拍着圆滚滚的肚皮也站了起来。他和包拯一个往东回太学，一个往南去侍卫衙门，只是两人走到路口都回头往远处看。此时八王爷正追着扛着赵真跑得飞快的赵普，估计赵普又说了什么，气得八王爷直跳脚。包拯笑了笑，庞吉也一笑，都摇着头走了。这以后的日子一定很有趣儿。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